欢迎到他周报，我是杰登， 我是门日。 今天2022年6月16日星期一，今天都挨过了地狱的新 game 三连发。 咁啊，顺便系咯，因为星期嘅分布关系，所以而家每一次星期一咧都系嗰啲纪念日，大家明噶啦，唔再详细讲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不过今年旧礼拜都好多新闻啊，首先讲一单唔使太过担心嘅事嘅。咁阿小仓唯就佢搭佢坐车嘅时候，应该可能系小型嘅交通意外嗰类啦，咁就撞咗个头，就少少脑震荡，咁咧。因为咁就取消咗佢嘅嗰个活动， 应该咁讲啦。佢话系移动中冚亲个头，咁有900多万种理由会冚亲个头。其实你跌亲都有啲机会冚亲个头噶嘛。咁以冚亲嚟讲系好严重嘅，以脑震荡嚟讲系好轻微嘅。佢个头要俾人剥一嘢落去啊，有机会脑震荡，然后有啲功能问题啊。咁佢系好轻微嗰种，所以应该系唞几日就冇事嗰只噶咋。 系啦，咁就有时即系有时撞突然间刹车咧，个头撞亲前面嗰泵把都有咁嘅情况啦，耳背。 你行路跌亲都有机会啦。 咁就嗱，呢个就夸张啲。如果行路跌亲撞亲个头，就会好大件事噶啦。呢啲就因为人嘅高度跌落地下，其实几恐怖嘅。 睇你点跌法嘅啫，系。 OK， 咁我都唔觉得佢会撞清个头咯，即系你话佢系好个高好高咁撞清个头嘅呢个事啦。好啦，咁就依单就咁祝佢快啲安抚啦。好啦，海转曾经系同人界最爱，佢同人超越过星矢嘅，但系呢个嘢摆明佢话多人抄因为星矢潮走出嚟嘅东西，咁就完全新作制作，2026年1月放送，试下37年嘅 TV 系列。 我硬系记得好似冇耐之前我又有提过呢套嘢噶。即系我仲要特登提个海甲圣斗士呢个译名噶嘛， 系啊， 但系我揾完之后又好似冇揾唔到，我之前有提过，当我哋冇提过啦，好似之前有传过消息噶啦，不过唔紧要啦，总之而家就应该系正式公布啦，咁 系啦，咁就完全新作嚟嘅，咁就制监督咧就藤田就是、之前银魂嘅藤田洋一，系构成咧就系唔知唔标嘅武藤将五，人设咧就失田红平即系辉嗰个。啲人吐槽嘅啫咩？星矢嘅抄袭，新辉制作，粒辉制作组， 即系2026年1月嘅新番啦。意外地系几多人提呢套嘢啊？我唔知系因为佢太耐之前嘅，就而家又攞翻出嚟啊，定系咩？因为我当年对佢嘅印象，唯一就真系只有星矢 copycat， 其他嘢我真系一律都唔知道嘅，即系我系对呢嘢系完全唔识嘅。 喺星矢嘅 copycat 嚟讲，佢算系抄，系佢一个好一套就系 天空圣斗士咯， 天系天咩天空转咯，嗰另一套咯，呢两套嚟噶嘛，修罗特嗰套系呢两套最， 即系之前讲我唔记得系咪之前有讲过啲中文翻译系唔肯同你客气噶嘛，即系你本来你都油泡琵琶半遮脸咁样，啲中文翻译就直接叫海甲圣斗士、天空圣斗士、乜乜圣斗士、乜乜圣斗士噶嘛，即系 系啊。当年两套最成功的星矢的 copycat 作品，一套就是这套，另一套就记起了天空战的修罗特，那套就玩印度的天空战记，这套就摆明日本风的，总之就是都是星矢啦，屌。咁当年因为这套嘢其实很受欢迎的，当年他的日同人之中是更多星矢的，我觉得有少少意外。 我都相当地意外，老实讲啊，啲人而家挖翻啲老真老鬼，挖翻当年呢套嘢有几红，有几多嘢嗰阵时候，我先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那阵时我真是靓仔嚟嘅啫嘛，即系边知咁多嘢嘅啫。 有咁红，有咁红咩？ 啊， 真系有意外啦。好啦，咁另一个新作《校园霸痞剧 Bad Girl》，咁就又系典型嘅，就是、扮不良少女，就啲健康优良不良少女嗰种咁嘅 style 嚟嘅。 方文社空气系好耐冇见噶。 系咯。 即系买，又未到好耐好耐冇见，但系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每季都仲有一套噶啦。 久违了啦。 咁样啦， 而失事不利噶啦，咁就升咗阵咧，就俾又有啲比较意外嘅就系花宫初爱同埋花姐美春，因为花宫咧其实佢属呢个同 Love Life 系嘅声优咧，佢比较少其他作品出现嘅，咁花姐美春唔会讲啦，佢属于嘅走开始冒起噶啦，佢几多田前家积理啊，佢张幼仪就唔使讲嘅，呢啲嘢都系即系嗰批人嚟噶啦。 我比较意外佢今日于佢竟然走去即系配一个大配角咯。真系好配角嚟噶，唔系主角群入边噶。 佢唔系佢呢个年纪系噶啦，唔通佢仲走去同啲靓妹仔抢主角咩？好啦，嗱， 咁就本周的 GQX 啦。咁咧上个礼拜大家期万众期待嘅基连，咁结果唔系福山润，系山下宏一，而出场唔够两分钟就瓜咗老衬。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做基连嘅秘书喺剧中里面，佢称阿基尔西亚话佢系基连爱人嘅女秘书。声优是风崎爱生，咁结果就一大堆 K-On 嘅他系恶搞嘅角色，咁成个玩得好开心。 个礼拜你都玩得好开心噶啦，系。 佢系每个礼拜都有新花，即系佢话咯 ，Kara 真系好嘢咯，每个礼拜都俾你炒到新花样出嚟，就招再个个礼拜都唔同，嗰下先劲啊嘛。咁其呢啲其他详细嘅嘢，等佢播完第一期我之后，一定会开噶啦，一定开专题讲噶啦。呢、這个嘢就我暂时压不表。咁好啦，讲到山治宏一，咁就头既然配咗两分钟都唔够，就领面当下场啦。跟住 呢度都系两分钟啊。 系啊，广告嘛。咁就山德利嘅新广告拉面广告嚟嘅，佢即食面啦。咁山治宏一个人就配咗28声， 包括埋嗰啲音效啦，佢都系自己配嘅。 这个呢之前在银魂祭的时候呢他在台上就亲自表现过一次了，手机啊 K 卡的全部全部他表现了的。 这个日本传统技艺来的。我知不知道哪里之后有看过的，就是个演出的那个呢，他是个人在台上面，然后就在那里讲一些故事啦，然后中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打斗声啊，开门声啊，啲火烛宵夜声啊，那些 K 卡所有声呢，全部都是个应该是个演员口啊 ，up 出嚟嘅，即除非佢另外后面夹口型啦，我唔知啊。但系呢个系日本嘅传统技艺嚟嘅，由当年江户年代就流传到而家啦。即系阿山之伟一个用做系就系应该系做呢啲样嘢咯。声优我又真系好少见有人有呢招， 佢系特别啲啊。即系话声优系怪物，要补充一下啫，唔系声优怪物，系山之伟一系怪物。 他之前就一人传说的啦， 不是很清楚做得到的，就不要讲到个声优做得到的样子，这个是他老人家才做得到的特技的，讲到好像个声优随便找个声优都做得到的样子，真的。 这些用口去模拟到某些特定的音效，这样东西是传统技艺，不是每一个声优都懂的，就是他山下唯一懂啦，这样。 好了，跟着就讲一下香港动画，难得地有香港动画新闻，就是。 但总是不是好消息啦。 无线就取消儿童节目里面的中文字幕， 不只是儿童节目的，所有外购啊，总之不是本地生产，不是他自己生产那些啊，全部都拎走了他的字幕了。当然是包括动画，因为没有香港制作的动画的嘛，所以会辣到动画那边，所以这里看一看啦，基本上就是一个减省开支 的成本咯。 悭钱，就是一个字悭钱，可以理解的，但是同不同意这件事？ 即睇佢几时会攞返个字幕出嚟囉，嗰陣时呢就会係斩埋配音。即佢越嚟越缩皮嘛，反正又冇对手，生意又唔好，咁咪两边喺度缩皮囉。 对啦。 咪算啦。 缩嘅人缩就缩啦。 仲有冇人睇到成日问题啦。 咁就有嘅，冇咁衰。即係事实我成日都讲啦，我哋唔睇唔代表其他人唔睇嘅，唔好即係唔好将我哋嘅常识当作社会常识。好啦，咁呢就顺便讲埋啦，之前讲过嘅，咁呢宣传咗好耐嘅超空我展就终于开始咗啦。咁呢第一日呢就搵齐晒当年所有演员，包括咗最重要嘅小田切让，咁就去影张合照同埋去参观。咁就官方话明嘅，你可以影相，可以拍片，但係唔该唔好阻住人，阻住人哋。同埋唔好玩直播，即係你 YouTube 唔好喺即场直播啊，係咁多啫，算係几自由嘅。咁我亦都睇过好多片，包括咗啲估唔到有嘅资料，例如话係当年好红嘅玫瑰女，因为喺空乐嘅电视版里面呢，佢未出现过怪人睇嘅，就係全部都人睇，即係一个人演员嚟嘅。咁今次呢就公布咗个怪人版本嘅样，咁係一个几重要嘅资料嚟嘅。咁我就一定会睇啊！咁我尽量去影相，咁我试下喺我喺度，就好似之前我做咁做直播，俾大家睇下啲相啦。 不过我见佢入边，佢好似有啲唔准影相嘅标志喎。 有唔准影相标志，但佢话明嘅，除咗小部分之外，大部分你可以影相，可以打卡，因为呢个年头你唔。 即是有些就不准影，有大部分都准影。 因为这个年头呢，你不打卡的话都做宣传的。 咁即是他不给直播，其实都不是说想限制你什么，主要都是跟刚刚说不准影，不准骚扰到人一样意思而已嘛。你直播很难不骚扰到人的。 即系专注你去喺晒个镜头同埋你身边你解说你本来你就直播尤其是一人直播嗰啲，如果系一成队人嘅，咁啊成铲人就肯定阻到人啦。如果你 one man band 嘅，你同时要专注咁多嘢，你实有机会会撞到人啊，嗰啲诸如此类嘅嘢，又或者咁啱你想影嗰个嘅嘢，就有人喺度影紧，有人喺个镜头前边喺度挡住咗，咁仲好容易会引起争执，会阻或者可以调翻转你阻到人。就是呢啲其实佢基本规矩嚟嘅，老老实实。即係所以点解我去展览通常係影相然后咩就唔係拍片，就係、是、因为我影相嘅话呢，我只要影嗰下影完跟住后面要点样配置呀，点样配讲嘢呀，嗰啲全部我自己可以后面走㗎嘛。唔使喺职场度就阻到人㗎嘛。不过就而家就唔讲呢啲规矩㗎啦，咁样係。 好啦，咁大致嘅动画新闻就差唔多啦，咁又开始就继续系游戏新闻。 游戏新闻啦。首先讲清楚，虽然是彭博社的消息，但是因为这个是中国做那边，我们成日屌个望月崇啊，是日本做那边的。这个是彭博的中国做那边的。那边的消息相对来讲是比较可信的。虽然其实这个消息就算哪个报我都觉得是可信的，因为基本上件事本身可信嘛。就是腾讯考虑收购 Lesson。咁佢因为之前就已经倾过㗎啦，而且仲要系 Lexon 嗰边去主动问腾讯收唔收佢。不过最终倾唔埋烂系因为价钱唔啱。咁价钱唔啱就佢最简单啲，唔系原则问题㗎嘛。咁你咪个价唔啱倾到啱囉，又或者系形势有改变囉。咁啊个本来唔啱嘅价都会啱囉。好简单㗎啫嘛。钱就真系最简容易解决嘅问题嚟嘅。而腾讯就一定系好想要 Lexon 嘅。个作价之前作价呢就话$150亿都真系几大嚿㗎，就算哪怕腾讯都好啦，都唔系随随便便攞出嚟嘅数字。所以佢如果系呢个价去收嘅话呢，本身都几有尺。而但系调返转对 Lexon 嚟讲就系、是、喂，我当年都呢个价喎，我呢期咁样升法你冇乜理由又系呢个价俾返我，所以个价钱倾唔埋啦，呢啲就相对容易去解决嘅。而家添作唔中间随中间落埋去攞个价咪搞掂，呢啲好简单嘅事嚟嘅啫。有机会真系成真，虽然我非常之唔乐见，因为 Lexon 毕竟系韩国一间重要嘅游戏公司，如果咁样俾中国公司买咗嘅话咧，个势力版图成就会重新上嚟过，都几麻烦啦。唯一会开心嘅玩家应该系离机嘅玩家啦，以后再唔需要问啦，呢嚿嘢系中资游戏啊，唔需要讲啦，系咪韩国出资咁啊？如何那样啦？咁样咯，咁啊，睇下佢点咯。我个人好少，我真系完全不乐见嘅，但系呢个真系我一个唔乐见，因为对被收购嘅对象太大啦，仲要系直接收归旗下，而唔系入股咁简单咯。咁样咯，仲有一单咧，就几神奇啊！我只能讲包可以咁样出嘅咩？之前 Level 5嗰只喺四月一号嗰时候，我哋就提过啦。Level 5出咗只游戏，好似动心，佢喺四月一号嗰时候直接出个片，就直接系整到成个动心咁样翻啦。咁只 game 出咗叫奇幻生活，个副标题唔到啦，好长。咁佢出完之后咧，佢系其实系唔少人玩嘅。其中入面出问题就咧、是、就系、是、香港版系有个豪华版嘅，个豪华版本来就应该系提早买去玩嘅，咁但系佢就系设定错误，结果系调翻转，本来提早玩嘅变成咗迟一日先玩到，咁啊官方梗系出嚟撒冧性啦，因为人哋俾豪华版俾你最豪嘅豪客嚟嘅，咁佢就话我会赔一只坐骑俾你，算系补偿啦。咁佢陪嗰隻坐騎仲要係喺其他地方冇嘅，就係陪喺獨角獸俾佢。咁本來就你接唔接受都好啦，總之佢有咁嘅賠償俾你啦。咁但係佢之前呢，因為佢銷售超過咗100万隻，係啊，佢隻嘅都有100万隻㗎，其實唔少人玩㗎。咁佢就慶祝啦，咁送寵物俾所有玩家。佢本來應該送嘅就係送飛馬俾玩家嘅。咁唔知點解佢就送咗原本话要送嘅俾啱啱豪华版嘅玩家嘅赔偿嘅独角兽，唔知点解送咗独角兽俾佢哋。咁我谂紧就系提早变延迟，跟住飞马变独角兽。喂，呢啲咁低级嘅错误，竟然可以连环发生 ？Level Five 你又未到通常运作嘅，但系真系 Level Five 你，真系唔知点讲句，成日都系咁嘅死款啊！真系 偶尔濑嘢啫。 隻 game 都好地地嘅，大佬难得有隻都评价唔错嘅 game 出嚟，系真系，不过呢啲系应该唔会再发生啩，即系 唔 该你 唔敢讲， 捉边个揿错掣啊，捉佢翻去打咧打下身啊，真系。 好啦，咁咧就继续系 Switch 二嘅话题，因为系未停过嘅 Switch 二。首先就系《发售四人》，话有350万部，官方宣布咁破晒纪录噶啦，破晒任天堂纪录，甚至都破咗 PS 五啊 PS 四嘅纪录噶啦。 破晒全世界所有记录， 系啦， 主要系因为一般新发手否发机咧个供货量都系不足嘅，但系今次佢囤咗咁多，因为 mean 啲讲句就系一部新主机发售，除非你部主机真系扑到直一直，如果唔系正常咧，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发售等于你事前存货存咗几多， 系啦， 基本上系紧嘅。咁因为 Sweet 2佢存货存得多嘛，所以佢咪可以一次过拱晒出嚟，然后一次过大家食晒，依然系一货难求。即系喺香港相对全世界极少数地，真系货系有剩嗰种嘅。其实 香港嘅香港系中华大中华地区嘅总代理商，可以咁讲噶啦。因为中国又靠香港嘅，台湾都系靠香港嘅。有个我喺台仔 未到靠晒嘅，但系而家你要玩嘅话，你要过嚟咯。 即系出七月先有啊嘛，咁你唔等得啊？过嚟香港买咯，香港通街都买。 成扎 YouTuber 咪过嚟香港呢边买，因为人哋要第一时间开箱，然后拍片噶嘛。 系啊， 一等一个月先蚊到瞓啦。 系咯，你唔满意人唔好买咯。 除咗呢，除此之外，即系欧洲呢边都系旧货，未至于缺到落镬炒，但系食骨啊嗰类嘢多少都要噶啦。咁嘅情况而家系而家就食骨都未必有。叫救火啦，未至於缺到乜咁啦，唔似日本嗰邊啦，陣間可以繼續講啊。 係啦，咁咧而家據分析咧，就係話日本咧，310万部，日本佔1/3，即係日本就係100万部左右。 其實個數唔少噶啦，係個需求真係好撚恐怖。 而且佢仲有喎，而家機仲係瘋狂生產，因為任天堂今次係真係叫做咩全線生產機抌曬落去，將生產線叫做咩 NVIDIA 有幾晶片攰曬過嚟，我買有幾多食幾多，跟住我同你全部殺曬，又再生產嗰只。 應該係咁講啦。正常嘅生产个周期啱啱讲过啦，啱啱出嗰阵时咧，其实系个生产系啱啱起步嘅咋，好多啲产能系未完善、未扩展，系仲有得加嘅。问题就系佢而家咧，其实应该就系囤咗大概半年嘅货，因为有人拆咗机噶啦。啱啱首发嘅有人拆到系2024年嘅12月嘅生产嘅粒晶片，即系其实现在嘅货其实已经系以前。平时其他主机生产咗3个月嘅嗰阵时嘅生产线嚟噶啦，即系无论系生产量定系存积量都系比较多嘅。 今而家就睇下佢今年内有冇办法做到2000万啦。 呢个就因为而家短期内呢一个礼拜嘅冲刺期，或者系头一个月都系噶啦。其实系讲佢关佢产能事，卖几多完全唔关佢有几多人想玩啊，剩嗰啲嘢。而 Sweet 2 系你要几多食几多噶啦， 系佢基本上系生产几多有几多，唯一撑咗嘅就系可能会有啲嘢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在玩家手中嘅啫，系咁多噶啦。就算系哪怕系香港都唔系真系多到山积啊剩啊，系供应同埋需求都充足，系咁解嘅啫。咁啊， 有冇再出机咧？其实依单嘢我都真系，点会有咁嘅事发生噶？ 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开箱嗰一个， 已经想讲啦。 嗰阵时就要讲啦，我讲漏咗啫。即系呢个系一间分店嘅事嚟嘅。 咁天才嘅 美国 GameStop。佢订之前有啲小风波啊，嗰啲唔紧要，嗰啲还好。呢次真系大叫话佢其实，咁佢就发货嗰阵时就有扎唔知系唔生锈唔识剩定系乜嘢，就将个收据直接钉咗喺个盒上边。点解咧？因为佢系为咗可以令你尽快去处理啊，佢系提早打印晒所有啲单，全部贴晒上去个盒上面。 但系一般嚟讲系用贴纸噶嘛，我奇怪啊，点会用嗱？结果就咩咧？你知嗰啲死人大型钉书机噶啦，一钉落去，扑一声，唔单止贯穿个盒，仲贯穿埋个 mon。结果就成 好多人噏咗做钉书机，我可能也许未必佢哋系唔熟。个流程或者唔理解点解啦，总之嗰、那个 100% 系钉枪钉嚟，钉枪钉同钉书机钉系一望就望到个撑，佢撑好远嘅， 火力差好远噶钉枪。 如果你话钉书机嗰粒钉系 sweet 嘅话，呢、這个。 钉枪嗰粒就系 Sweet Tour 嚟噶，大佬。甚至系 Steam Deck， 甚至系 AD 嚟噶，好卵大嚿噶嗰嚿嘢。但点解要用佢呢？一般嚟讲都系用胶纸去，但系因为胶纸你要一掹一贴，跟住拎走。但系钉枪你可以一个动作搞掂，怼落去，同一时间揿埋个掣，开埋枪，射咗落去。 但系坚会，我结论咧，就算佢唔钉穿个盒，钉穿个 mon。大佬，你钉穿个新盒我都惊会嬲啊！ 你钉烂个盒都准备俾人屌烂到你开花啦！ 咪就系咯，你点会有咁嘅嘢嘅？因为睇到就钉盒就系，我就算你我当你唔钉穿部机啦，就钉个盒佢个窿我都反面啦，大佬！你咩天才用咁嘅嘢噶？你傻咗啊？ 然后仲要有人咧系检讨受害者啊，就系话诶你任天堂点会咁样设计呢个盒噶？ 黐捻线噶！是你钉的问题啊！屌， 佢意思就是个 mon 向上，然后好近个盒顶。我谂你黐线嘅，即系冇人预你咁样钉枪钉入去噶。 喂 ，iPhone 佢系咁样设计嚟嘅咋？一打开个盒，个部机贴住盒面噶，傻咗啊你！黐线， 我觉得好正常啊，因为你打开盒嗰一刻，你一定要系最开心嗰刻嚟噶嘛，你梗系会见到件产品嘅正面先啱噶嘛。任何产品都系咁样，你见嗰啲。贵少少嘅产品全部都咁样嘅。 唔系我讲一个例子啦。十 Hansa 嗰个旗舰级嘅耳机 IE900，佢本身嗰个单元咧系乜独立嘅，即系唔插住条线嘅。佢就用一个两个海绵镶住，而海绵系冇底嘅。当时我喺铺头攞出嚟时，佢有啲钱都跌咗去，因为佢中佢嗰个海绵即系箍住佢啫嘛，系冇嘢垫住噶嘛。好在下面咧就好在咧张台上面有个垫垫住，唔系成皮嘢就冇成皮嘢咁跌咗。哇！吓到我心都寒埋啊！喂！到啦，到啦！ 超你讲呢啲大两把 iPhone 开 iPhone 嘅，因为 iPhone 嘅盒基本上你一撕嗰条嘢之后就可以自由落体噶啦嘛。 系啦， 系有人喺街度急不及待就撕鸠咗，然后砰一声跌落地，跟住你可以去 Apple Store 嗰边去整部新噶啦。 开张片成日有噶啦，就系咩啊？条友好开心咁地即刻拆开部车，跟成部车啪跌落地，跟住个画面嗰啲咁嘅即干嘢。 不过呢啲嘢都可以叫个消费者咎由自取啫。有边部嘢真系好简单啫，同一件嘢唔系 Step Two， 你钉个钉枪落部 iPhone 都一样扑街，一样赔翻部机嘅，要赔翻部机俾人。咁啊嘅应该咧，佢就未至于话缺货缺到去俾唔翻人哋。你点都要拗翻部嘢俾人噶啦。应该就系去 Polo， 而且应该系集中喺同一间 Game Store 入边嘅。 咁天才嘅， 好明显系佢哋有啲问题啊。不过就算啦 ，Game Store 真系迟九次都冇咩好新闻嘅。 永远记住。天才想嘅嘢咧，系我啲凡夫俗子咧，永远谂唔到嘅，硬离谱嘢都几难做。嗱，咁讲咧就今次唔关硬件事，系软体问题。咁时间就系咩咧？电力包， 你有冇撞到先？ 冇。简单就系咩咧？旧电提早瓜七，提早冇电，其实好简单，好简单啫嘛。 唔系提早冇电，系佢电系喺入边嘅， 但测试唔准。 但系佢以为佢冇电。 系啦。咁呢个其实 要么就系detect 嗰度有问题，要么就系计算嗰度有问题。因为其实你系冇办法直接知道佢入边剩翻几多电。所有电池嘅电量测量其实都系用理论嘅电压值去计出嚟嘅。咁只要佢度对个电压 detect 有问题，咁就会出现个数有错啦。有时咧，我哋咪成日见到咧部粒电明明仲有20%，嘣一声成部熄掉咗机嘅。 系啊， 呢个系逆向调翻转去度错咗电，就以为佢仲有咁翻咁上下电嘅，但系突然间佢就过咗佢个开机开唔到，直接开唔推唔喐粒电，推唔喐你嘅嘢。咁呢个系调翻转就系、是、佢明明仲有足够嘅电，但系部机以为佢唔够电，咁最后到佢以为机冇电，实际上仲有噶，咁就熄机保护，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咁 呢样嘢间唔中有啦，呢啲其实我觉得好小事嘅，呢、這个真系，因为佢部机摆咁耐，尤其是电啊，其他嘢失有嘅，同埋屌新机有几期啊，我自己个 Sweet 二啊，有个我自己 bug 啦，就系绝插落个我17寸嗰个流动模嘅时候咧，我咪要斩下斩下。咁我插大蚊冇事，但系咧有时咧转换解像转换解像度由 auto 转换HD 或者转换1440咧，佢画面都会斩下斩下，我依系bug嚟嘅，等佢执啦。咁暂时唔影响我，因为佢可以自动嘅话，佢画面好正常，我就有鸠佢。 咁啊，呢啲咁嘅筆就應該就可以通過更新同佢去搞啊。而家如果你有撞到呢個問題，你可以入recover 模式，咁就係 熄咗機，撳住電音量加減掣，再撳電源掣一齊撳， 同 iPhone 啊電話嗰啲差唔多一樣噶啦。咁樣咁嘅話就會入咗個 recover mode。咁样就可以reset 咗佢个电量个表，因为佢实际上唔系冇电，佢只不过系以为冇电咋嘛。咁你 reset 个重新去 detect 过个数，因为正常佢度完之后就去估你嘅最大电量几多啊嘛。你 reset 翻呢个数，咁佢就会正确咁 detect 到个正常嘅电力。 唔系，咁呢个就小事嚟嘅，其实好多都有噶啦，即系呢个就唔讲啦。最嗱、公布一个 呢个礼拜嘅新消息嚟嘅， 好嘢啊！即系话只机部新机出咗之后，过三日，老任宣布 Splatoon 三推出佢嘅外传作品定系咩作品咧？叫 Splatoon Lite 衍生作嚟嘅，所以佢唔系四，咁佢系应该系相对比较集中于呢个单机模式嘅玩法嗰部分比较多。 我想玩噶，因为我嗰啲唔擅长玩对战游戏嘅人嚟讲， 同埋啲故事会强化，即系比较单机版向嘅 Splatoon 啦。咁因为 Splatoon 正常大家都系预设系预多人对战噶嘛，网上多人对战噶嘛，咁佢呢个调翻转，所以佢唔系四代咁样嘅。 嗱咁咧最妙就系、是、咁 Splatoon 又更新咗啦三。为咗令到旧机公平，因为新机嘅话你而家行顺路行顺咗噶嘛，咁为咗令到旧机嘅玩家都可以正常速度嘅话，佢竟然将旧机嘅画质降低啲，咁令到旧机同新机嘅速度一样咁顺。 即系本来大家咁高咁大就一齐窒一齐唔窒，咁啊都还好噶嘛。问题就系而家你有个性能更加好嘅制片，有啲机主要系 Switch 啦，Switch 嘅嗰边会窒机，但系你 Switch Two 唔窒机。成喺呢度少少嘅差距，或者甚至更加微细嘅就系你Switch 只系可能譬如后岁数啊，可能行到40 FPS 啫，咁但系人哋 Switch Two 可以行到60 FPS， 咁会有些微差距。我好多年前讲电竞点解要咁高精嗰阵时有提到呢样嘢，唔系纯粹画面流畅嘅问题噶，系你个最简单就系譬如你探头出个长角去射开枪啊。如果你嘅帧数比较高嘅话咧，你系会早咗一刻，个一刻系可以讲紧0.0几秒噶，系早咗一刻咁大把去露咗你个枪头出嚟，然后可以开到枪，系有。如果你真系去到好专业嗰啲，系会计较到呢咁嘅地步啊。当然呢度入边唔系咁高啦，系讲60同唔够60嘅差距啦。咁为咗佢可以大家都可以顶住60嗰、那个，咁就降你旧版嘅解析度，因为佢原本系动态解析度噶嘛。咁佢咪降低佢个目标解析度，就画面糊成一团都好，即系老老实实到你打的时候，真系认真咁打嗰阵时，你要胜负一定系降到最低。就算系 PC 游戏都系咁样做噶啦，经常都系将个所有画质降到最低，而攞到最好嘅画面性能噶嘛，一样意思嘅啫。不过而家就系为表公平，大家咁样做咁解啦。 要肉算啦，要 OK 嘅，可以未摆嘅。 其实就算佢放喺度唔喐咧，我觉得都。其实都是完全唔会责怪佢，即等于你啱啱讲 PC 版一样啫嘛。喂，你用1060打同人哋5090打，梗系有分别噶啦。 最咯，咁屌唔系就百几万张卡啫嗱。 咁但系呢度入边咧，佢就为呢啲咁细微公平到程度都要考虑埋。咁其实都几佩服佢啊，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有一单其实系疑惑嚟嘅啫，其实系咪真唔知嘅。咁咧，中村洋子系拍相片。跟住有，但系咧，俾有条友叫做咩叫蓝染咖喱傻，咁就话而家系之前嗰条爆啊星野源加变嘅嗰条扑街啦，龙泽咖喱傻嘅小号嚟嘅，即系分身嚟嘅，咁就话中长子走去米洛卡利亚，即系拆嗰啲拍卖网咧，买炒卖机，而佢理由就系话阿中长子部Sweet 二咧系用报纸攞出嚟嘅。咁咧，官方送机系唔用泡泡纸嘅，所以咧就要怀疑呢部机炒卖嘅。 细狗嚟，黐线！呢个理理据完全站唔稳得住脚。你咁多间铺头，咁多个通路去买到部机，你 sure 你所有嘅方法你都知道晒。 最搞笑就系有人即刻贴咗张相话：我就系官方啦，我又用铺咁官方就用铺纸包住送部机过嚟啦，傻嘅都系。 哪怕都是官方寄过来都好啦， 都有不同方法寄的。 你找不同的 流通商，即系你揾左村揾黑猫都未必一定系一样噶啦，嗰嚿嘢。 咪就咯，嗱咁咧就有个讲法就比较系可以接受嘅，就系、是、话以中村祥子嘅性格，如果系抽中部机，你会唔贴张图出嚟，即系话我中选？咁呢个就嗱，呢、這个就可以理解啦。但系就说嗱，首先唔好讲我对于所谓呢、這个所谓叫做咩，经拍卖网卖、经炒卖全卖机，我觉得我唔抗拒嘅，从来都系有供有求呢、這个嘢就。唔讨论，依系纯粹个人嘅价值观问题。重点系，其实日本除咗官方之外，仲有好多地方买到 Switch 二噶，冇你想象中咁少噶。嗱，中村又一咁惊讶，咪想买啦。 嗯，咪就系问下中村咯吓。 跟住多瓦时有得卖啦，碧卡未来有得卖啦，跟住几间大嘅中大中小嘅游电器铺都有卖噶，系冇你想象中，即系冇一般人想象中咁少咁，即系靠日本官方先供货噶。 即系而且嗱，以我所认知啊，譬如 Amazon 啦 ，Amazon 都系抽选嘅。目前呢一刻就系你你揿落去你会入咗个 list 入边。如果佢有货嘅，就会发个 email 俾你，同你讲啊，恭喜你中咗奖啦。咁都唔可以叫中奖啊，佢话呢个受邀者啦，咁样你跟住嗰条 link， 你就可以落单买 Sweet 2啦。咁问题就系咧，呢个 email 咧，你系唔公开得俾人睇嘅，因为嗰条 link 啊，佢连埋条 link 俾你噶嘛。我贴出嚟嘅话，咁啊，大家咪睇我条 link 咯。仲更加唔好讲 email 本身都好多私人嘢啦，好容易咩啦。 我都冇所谓咯，真系。 即系佢太多方法可以通过正途，而唔系用抽选嘅相，去俾你见得到，唔系净得官方有噶嘛。即系哪怕其实而家呢一刻你揿落去都有，我哋之前拍百变嗰阵时都冇搜到出嚟，因为唔知揿边个位揿到我后边揿翻条啦。系有第三方，我见嗰啲出品者应该全部都系啲铺头嚟嘅 ，game 铺嚟嘅，系有卖噶，60,000+ yen 日本版啦，所以其实系炒咗噶，炒咗10,000+ yen， 咁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卖噶，咁嗰啲算唔算转卖处啊？嗰啲铺头本身加价，甚至有时今次冇啦，有时 Amazon 本身都会炒卖一份嘅，今次应该系俾任天堂吊捻过啦。所以佢就唔夠膽啦。 因為炒埋一係食骨是但一樣嘅啫嘛，我依樣冇數。即係你有嗱，你有辦法攞咗部機翻嚟，咁個客覺得 OK， 個客收貨，部機又唔係經犯法手段得到嘅，咁我又冇問題喎。一樣嘢我又覺得好認真嘅喎。你話啲機偷翻嚟嘅，梗係唔得啦。但咁屌大佬啊，我而家食我食咗成大堆垃圾 game 先攞部機翻嚟，我唔交翻條數，我點回本啊？我係部機俾你。 嗯。即系而且我哋之前都有计过数啦。如果你60,000+ yen嘅话咧，几乎冇得赚咁滞嘅。即系， 再唉，好啦，咁呢个就呢个中长子问题啦，我觉得就有佢啦。好，咁讲下啦。咁咧，影一个其实都几大问题就系，而家市面上咧， yes. 你系依然系买唔到512G 嘅Micro SD Express 嘅，最多得256嘅啫。咁咧就有啲 更加唔好话一 T 啦。 咁而家有啲人就谂咗办法就系咩啊？用转接卡 adapter， 然后驳M2SSD 插落去。 因为我唔记得边次专题入边有讲过啦。其实 microSD Expand EX 嘅话咧，其实等于 PCIe， 佢系直接行 PCIe 通道嘅、即时等于 SSD， 又仲要系 M2SSD 添，佢行嘅 PCIe 通道啊嘛。咁理论上，你是可以根据翻个线脚定义，直接连去一个真正嘅 SSD 上面嘅，甚至唔需要做啲咩转接性嘅，那个其实真系转线嚟嘅，其实系即系唔系有冇嘢中间冇晶片做处理嘅，唔需要做嘅理论上。不过佢应该都系有焊晶片上去嘅，点解呢？因为 Sweet 2 w 系插嘅卡嗰阵时咧，系要做认证嘅。咁佢嘅方法呢，即系根据我见到嘅，因为佢订咗相机啪啪啪，我见到啊，其实佢嘅解决方法就系你随便插一张 EX 卡，几细都冇所谓嘅，插然后佢扮系嗰一张 SSD， 但系佢个容量系，即系佢认证完之后，佢容量系你怼落去嗰个 SSD， 因为佢系可以放一个完整版本嘅 SSD 啊，咁佢个容量就可以好大啦，你要1T、2T、3T、4T 都得。系冇三天啊，唔好意思。咁佢用呢个方法去，第一就系平好多啦，第二就系个容量可以再大啲啦。因为理论上佢可以储，佢唔止系1T 啊，1T 只系目前 EX 卡嘅目前嘅极限嚟嘅啫嘛。佢理论我佢嘅协议应该系可以远超呢个数，我唔记得个实数系几多。总之唔系而家嘅数可以顶得住噶啦。 唯一问题就是因为他行的是 PCIe 3.0 的 1X 模式。1X 模式我记忆中是啱啱好一击个频宽只一击啫。呢个亦都系点解大部分 X 卡嘅速度都系一击，冇得多了。因为佢系 3.0 嘅频宽限制。一般我哋用嘅 SSD 要么就有 3.0 版，有 4.0 版，有 5.0 版啦。撇除啲好极极端少数系 5.0， 而家主流系 3.0 同 4.0， 旧啲嗰啲系 3.0 啦。但系佢 3.0 系 4X 嘅，系四倍嘅，最高系四极频宽嘅。一般嚟讲，你如果行 3.0 嘅，通常都顶唔到呢个数嘅。行 4.0 嗰啲有四极到七极都有，我而家用嘅嗰条系七极几嘅。咁但系，佢只能行 3.0 嘅 1X， 即係代表住你任何一条几万嘅 SSD 都好，应该都系会超过呢个数嘅。咁如果呢个嘢系 work 嘅话呢，应该有用，但係我相信老任就唔会官方肯出呢啲嘢，亦都唔会俾授权出呢咁嘅嘢㗎啦。撑住。 放心啦，好快系好快其他厂都出 SD Express 㗎啦，而家等啦，稍微无措，稍微无措。 唔单止系咁，因为我都有聽到個災情啦，係講緊，因為呢嚿嘢點解micro SD 卡唔可以做咁大？有部分原因，除咗堆疊問題之外咧，有過熱嘅問題。呢其實嗰粒係 chip 嚟嘅，同 SSD 一樣 ，SSD 而家新嗰啲啊，全部都要上曬甲跟成啊嘛。佢個温度係好高啊嘛，你諗下咁高嘅温度，縮落咁撚細嚿嘢入邊。佢周圍仲要冇嘢去幫佢去散熱，其實嗰嚿嘢會過熱離線嘅。有人喺高速讀取嘅狀況之下係會過熱離線，不過應該係啲好極限嘅測試，我唔知佢係咁撈嘢啊，定係純粹淨係直接控制佢去讀取咯。因為應該而家係未有辦法去行第三方程式嘅，我估佢就係咁撈只 game 咯，係會出現個離線狀況。離線即係佢同你 SSD 嗰啲斷線差唔多原理嘅啫，就係熱得滯，佢最後保護裝置就係熄鳩咗佢，但佢唔會過熱啦。是有状况出现的，但是应该是很极端的状况才会出现的。这个装置依然一样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因为 3.0 的 SSD 我断不相信它会过热。你只要一个正常空气流通就已经足够了。是有几重 的原因，你是有个诱因，除了便宜，速度就差不多，速度没得动了，是受限于 PCIe 3.0 的。还有个货好充足，可能大家手上都有不少淘汰落嚟嘅 3.0 嘅 SSD， 就可以怼落去就用得啦。咁当然呢件系 DIY 创品嚟嘅，但我相信，尤其是香港啊呢边，好多呢啲咁嘅周边咧，香港研发嘅。我记得以前都成日讲过呢样嘢，系相信呢啲厂系会整够咁嘅嘢出嚟。老任应该唔会肯过佢，唔肯过佢，唔系指唔系话会告鸠佢成，应该就唔会俾出啲咁嘅嘢。件嘢好急，件嘢做出嚟应该会几臭啊！但系的确系可以缓解咗呢个问题啊嘛，甚至话将整个 N 合一嘅料袋啊、包小西加埋整个副夹落去，等于 iPhone 又都有啲咁嘅装置啊。不过唔系 SSD 啊嘛，不如咁啊，有啊 ，SSD 连尿袋连成，你有冇见过？连手机壳咁样加埋怼落个 iPhone 度噶，一样咁样嘅嘢嚟啫嘛。咁啊，有啊需求咁啊，就应该有人就噶啦。虽然而家暂时呢一刻系有人订相机盒嘅啫，咁就唔系正式生产，但我觉得只要老任唔会告死佢哋啦，系会有人做嗰啲咁嘅嘢。都有咁嘅市場， 走去啦！呢啲嘢就反正就一個短期內啫。反正當啲 express 卡多咗嘅話，依家依個就冇市場噶啦。依嘢 好啦，講完 sweet 啦，終於咁啊，到 PS 即係 PS 五推出5年線上活躍人數追咗 PS 四啦。 我真係諗嘅，即係五年 two K， 你部生命周期就嚟完啦，就嚟出咧，即係要出 PS 六啦。佢而家講緊嘅啦，已經講緊要出 PS 六噶啦。 随中意咯，有你开心啦。 你先话我听，你终于淘汰晒你啲 PS4， 唔系淘汰晒，系 多咗个咋，唔系淘汰啊。 多过咗 PS4 啫，即系咁样。唯一个啦，就系一嚟就系PS4 个换机进度非常之缓慢，咁啊变成玩家唔肯换，咁啊厂商见大家玩家唔肯换，咁啊冇办法啦，唯有点样都谂掂佢点样向下兼容到 PS4， 咁你要 PS4 玩到，咁问题就系调翻转，当你啲大部分游戏 PS4 都玩到咯，咁系咪有好多玩家会对个画质有好高要求，一定要 PS5 打上先玩到咧？咁又唔见得个个都咁样，因为玩 console game 嘅好有可能就系打到咪得咯，使唔使咁靓啫？ 因为你真系好有追求嗰啲，去买去咗玩 PC 啦。我买 PS5 嘅钱，我完全可以买一张靓靓地嘅 display 卡喺 PC 上面打得，觉得不知几开心。咁我玩用得用 console 机，就系要你方便，就系要你平啊嘛。咁点解我要用 PS5？ 嗯， 毫无诱因去换啦，所以佢会变得换得非常之缓慢。佢直到而家佢先终于就真真正正上线嘅人数，主机销售数咧就过咗好耐噶啦。但系上市人数呢啲嘢咧，就实打实噶嘛， 嗯， 即系唔计嗰啲攞咗去攞咗去挖矿啊嗰啲，而家应该冇得挖啦。咁你真系要上线，你先个玩家玩紧先可以噶嘛，咁、那个数系特别地少嘅，咁啊，所以而家先咪终于过到佢咯，系即系，唉 ，Sony 就算够数啦，系。 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几奇怪功能嚟嘅。 都仲系 Sony 嘅 ，Sony 身手汗砖，手汗砖嚟咩？手汗砖嚟，我睇睇拗晒头，手机手掣上面擦手汗， 读取手汗啊！即系嗱，根据个专利内容啊，佢系读取你玩家手汗入边嘅成分，去估计你玩家嘅嗰阵时嘅生理同心理状态，根据呢样嘢去改变游戏嘅难度。即系呢样嘢，成件事其实听落系相当地美好嘅。不过我主要的问题就是 how 有两样层次，一个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怎样通过读取装置你去 读取你手汗里面的成分，从而去估它玩家的状态。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只要有足够大旧的机器呢是做得到的，现在你最多都说没办法小型化下去。第二个才是最大问题，就是你怎样塞落我们的 PS 手掣入面。应该不是个专利范围的。因为专利是只会讲方法，是不会讲 size， 怎样微型化的。因为如果是个专利是微型化的专利，它就会讲明是微型化的专利。这里上面是说做到。简单讲就是可能它在 Sony 入面某个实验室可以做到一部劳联那么大，博住老 X 那么多的线，去做到这样功能的，然后它就申请了专利先。是不是往后将来会用到呢？我又要攞翻个陆续出嚟讲啦，由 Sony 申请陆续感应嘅专利，陆续感应即系用陀螺仪去感应六个方向，应该三组咯，陀螺仪啦，去感应六个方向嘅移动，去从而知道你个手掣点样喐法，去作为控制嘅方法之一。佢由申请陆续感应呢样嘢个专利申请成功咗，到佢真系用喺 PSV 上面。是隔了六年时间，所以这些这么前瞻性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最终会落到地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落到地，我知道它可以小型化了一只手柄的 size 的装置，到比不比你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不用担得飞机纸，总之有个这样的新知而已，纯粹讲一下，讲一些都跟 Sony 有关的算是坏消息啦，又裁员了。Day Gone 嘅游戏嗰个开发商嘅厂，跟工作室其实唔大嘅，但系佢今次一斩啊斩咗三成，其实佢因为应该系得百零人嘅啫，咁佢三成斩咗，其实系讲紧40个人， 嗯， 系咪好多咧？以个工作室嚟讲，算系咁噶啦。呢、这个工作室都几耐冇攞过啲似样嘅嘢出嚟啦，之前仲要走去支援开发，仲要喺度咿咬咬啊嘛，我哋记唔记得我哋当时新闻有提过呢单嘢？就是他们。咁、所以呢档嘢咁耐都攞唔到嘢出嚟俾人斩，其实都几合情合理㗎喇。即係你啲咩 remaster 嗰啲嘢算够数啦，唔一定要你出添、 好啦。 我算啦。 跟住。 PC game 啦。 呢个礼拜虽然大家都仲系睇緊剑星，其实除咗剑星仲有其他嘢嘅。 未到咩阵间先讲啦。咁先讲个平台先 ,Steam。咁佢又新增咗个搜寻功能，就係、可以搜寻一啲辅助功能。咁一般嚟讲，大家一谂辅助功能咧，首先会谂到嗰啲咩高对比啊、放大镜啊、发声功能啊嗰类嘢，俾一啲盲人啊、啲嗰种肢体残缺嘅人嘅啫嘛。但系佢系包括埋一样嘢，可调整难度，即系手残党。手残党都可以受惠于呢个搜寻功能，即系佢会揾下啲游戏，你筛选功能嗰阵时，你可以筛选嗰阵时，你可以筛选唔同嘅条件啊。咁佢便包括埋呢样嘢，咁对真正嘅伤残需求嘅人，就真系会有用嘅，因为调翻转对佢嚟讲咧，有好多游戏啦，唔系佢玩唔玩嘅问题，佢玩唔到嘅问题。即系佢首先要搜寻就系佢玩到嘅游戏，即系譬如我系色盲嘅。咁佢可能會有啲顏色嘅對替代，等我可以睇得到清楚啲，又甚至係識藥 咁佢可能佢用高对比去令到我容易睇到入面啲嘢，睇到优先过睇得好㗎嘛。类似嘅嘢其实 Window 入面都好多㗎。咁啊有呢啲嘢佢以前佢都系有存在嘅，不过就冇得俾你搜，而家就可以搜埋。咁啊佢仲要讲啊，而家有呢个超过5000款游戏有呢啲关于辅助功能嘅支援嘅资料。虽然我啱啱点解要特别提手残，即系呢个难度调整啦。我有少少怀疑嗰5000款入面有唔少系淨系讲关难度调整，即系你支援手残唔代表支援残疾咯，大佬。 好啦，咁今个礼拜咧，电脑游戏咧就只有一只直剑星，之前讲过啦，咁咧就破晒最首发最多纪录嘅，佢破咗PS 游戏移植过去 stream 嘅最新纪录，咁压倒性好评， 180,000同时上线。都几恐怖吓，尤其是只 game 之前已经出咗轮，大家玩完玩正噶咯。理论上，虽然我知大家心知肚明，大家玩紧乜嘢，即系阿金变态话听你哋未够班啊，仲 系因为佢嗰件旗袍，新嗰旗袍真系几靓嘅，真嘅呢样嘢。 啊，佢就 咁就 佢上次就讲到话佢同讲呢个大家整剥嗰啲大家嚟挑战下有几咸湿啦嘛。佢话佢暂时见到咧，仲系未够劲啊，我可以更加劲，你哋要超越我啊！即系嗰只， 最咁变态， 变咗个祭典啦。其实真系好耐冇见只 game 一出就已经咁 Q 多剥，仲要唔一定系剥啦，仲要系即系各种 玩法啦。 正经嘅、唔正经嘅、咸湿嘅、唔咸湿嘅，嘅各种各样嘅剥。 啊，开最紧要开心。 所以佢点解上个 PC 会系咁样咧？一部正常游戏。移植系唔会系咁多嘢讲噶嘛，就系因为佢可以落幕啦，咁呢个祭典应该系暂时仲会继续冲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另一单啦，又系好啦， 跟进翻都几耐噶啦，我哋真系讲好几多年，即系用年段年计。 系啦，因为好耐之前我记得你讲过，我已经冇晒印象啦。掘子公司 啊，咁啊呢个止暴事件啦，咁通称就如果你唔記得咗嘅，翻揾向前揾翻，應該係兩三年前嘅事嘅最少。咁啊，丁特喺天堂入邊個止暴嗰個合成率有佢測出嚟好明顯地有差距，同官方宣稱嘅差距，然後就打官司。咁啊，爛慘唔知邊度黐邊條筋，即係法務部又強又弱，即係又弱又屎又爛人，爛慘嘅法務部真係又本身已經弱等到爆，仲要咁樣都要夾硬要去打官司，撞著佢有錢的，咁你咪賴嘢咯。因为丁特佢公布呢扎嘢嗰阵时，烂橙就都调翻转，真系告翻佢，话佢损害名誉。之前就讲到呢度，咁但系调翻转，丁特都有告佢，就系话佢不实公布嗰啲数字啊，咁啊对呢个公平委员会就去罚告佢，就罚佢200万，老老实实200万你食捻咗佢啦，即系算乜嘢钱啊？丁特俾你嘅钱都唔止呢个数啦， yes. 人哋净喺呢个入边都俾用抌咗400万啦，台币全部都系台币啦。因为台湾罚公司嘅钱咧，真系低捻到黐筋啊！重罚几多啊？50,000蚊美金啊？台币？ 要算把啦，50万咁呢个数目就 呢度呢次呢就多啲折合50万港币，你赚都唔止赚咗啦，净系赚丁特一个人嘅钱都唔止呢个数啦，你食搞咗佢啦！真系上诉，跟住一审输咗，然后第二审，因为台湾嘅规定就系二审就系终审噶啦，所以今次其实系终审嚟嘅，终极败诉嚟噶啦，已经系嗰个 咁衰咁衰， 你中间嘅律师费都随时唔止50万咯。 其实咁鸡毛，即系有时突围道气，因为屌啲咁嘅戆鸠嘢。 我谂佢对拆烂产嚟讲就肯定就系话想如果胜诉到啊就话嗱大佬啊我冇做错嘢啊如何那样乜乜挽回翻少少相遇，但系调翻转讲啦，你系唔系人哋预谂咗你系噶啦？就算你打赢人，你都觉得你系噶啦，有咩用啊？更加唔好话你而家输赢咗，仲俾人大家我哋而家又黐少多一次，本来都大家都唔记得咗一件事啦，就嚟即系又要攞出嚟又再讲一次，即系所以咪话佢法务部又屎又烂人咯，即系。有冇咁紧要啦？总之就系耻笑下赞赞下算啦， 咁 啊。 好，咁我哋继续跟进啲新闻嘅。咁 都系跟进啦吓。 咁上礼拜讲过啦，板仓花事件。咁其实咧，呢单新闻咧，之前我为咗讲过噶啦。咁其实咧，重点其实咧，严格嚟讲，其实冇，其实咧，不论系事务所好，讲紧上间公司都冇错嘅。但系咧，系俾人扭曲到乱咋大龙。咁咧，你即系嗰句，你冇错一件事，俾人肥呢件事。咁日本嘅艺人界最拿手就咩咧？一俾人肥。有病人 咁板中翻输，有时冇咗叫你暂时休息下，避下风头先啦。咁咧就病养，咁就喺呢两个月内，佢嘅所有活动全部停晒。咁可咁如果你系电台节目咧，就揾人替补，即系例如话阿板仓花自己个电台节目咧，就揾咗阿许心彩去顶佢，就顶更。咁 Yella 嘅演唱会佢都冇去啦，呢啲就唔使讲啦。咁就真系完全避风头状态嘅。咁之前间业和啊，即系联团嗰个咧，佢嗰、那个X 卡俾人偷咗嘛，都系咁样噶啦。总之就咩俾轮风头，话有病，诸如此类 kick 卡嘢，俾轮风头，等个风头过咗之后咧，先至再出翻嚟。咁就唔使太擔心嘅，唔係啊，依唔係真正生理上有病，心理上有病嘅啫。 睇你點睇啦，因為體調不良係一個好寬闊嘅範圍，雖然佢有時都會被用作做藉口，因為佢而家咁樣俾人網絡攻擊、嚴上乜乜啦，佢如果佢精神唔夠強健的話，係唔夠強健啊，都有機會引起身心症嘅。所以未必真係純粹話詐病啊，或者攞嚟做藉口嘅，可能佢真係 fit 個人 精神壓力太大咧， 個精神狀態唔係咁健康。 因為始終廿歲女啫嘛，想點啊真係好老實啫。 因為佢如果佢繼續出嚟工作嘅話，佢就要繼續面對嗰扎攻擊佢嘅人。咁未必純粹係詐病，可能佢真係有身心健康問題嘅。 嗱，咁依單嘢咧就最妙就係咩？咁嘅井上正太即系黄先生 D.K. 嗰个男主角啦，咁咧佢就单呢单嘢就喺佢自己 X 度讲咗，咁其实内容大致上同你上个同阿妹上个礼拜讲嘅都差唔多嘅。佢角不过佢重点就放在就系、是、你事务所唔应该咁随便退，喂大佬要解释清楚嘛，你咁样突然间话退咁，即系表示屌认咗错。咁佢咁嘅讲法嘅，结果亦都唔意外地俾人疯狂炮轰。上次目又讲啊，朱小姐一路去追佢讲话就系、是。唔知依問題唔得我一個係咁諗嘅咩？大家唔覺得奇怪咩？佢係冇所謂，即係佢啲負責咩？屌你肥我咯，我理你咩？嗰啲態度， 即係我都係我上個禮拜已經講曬啦，個原理啊如何那樣，我都係嗰個呢個世界係咁樣運作嘅喎，原本就係咁樣運作嘅喎。你班友仔係唔知道呢個世界點樣運作嘅，雖然的確信用卡呢樣嘢的確係幾難理解嘅。如果對一個小朋友而言，我细个 冇话小朋友啦，就算我啲大人啦，有时啊，如果唔睇清楚，我都搞唔清楚啦。佢咁嘅白饭嘢， 因为信用卡点样赚钱咧，系我小学嘅时候一个谜团嚟啊！我真系点解佢又可以送呢样送嗰样，又送积分又送剩，佢又好似冇赚到钱，我到底边度嚟赚钱咧？净系靠嗰啲过期还款去赚佢利息，好似应该吸翻唔翻嘅喎，唔系个个都会咩噶嘛？即系我细个系谂咗呢啲嘢，到我大概系中学左右啦，就已经知道个原理系咩，因为佢收咗你5%咯，就咁简单。嗰5%都要点样分？佢分翻俾个代言嘅，分啲奖赏积分嘅，即系我哋之前有提过啦，一样嘅意思，都点都要点样分佢嘅问题咯，就系佢系靠嗰几 percent 嘅钱咯，即系。呢啲根本就系活在现代嘅社会常识嚟嘅，应该系，即系头先讲下常识嘅意思，唔系代表大家都知道嘅意思，系活喺现代社会入边应该要知道嘅知识。咁好明显就有一班人系唔知道呢个世界应该系点样运作噶啦吓，即系我只能同上个礼拜一样，我再一次表现出我嘅。不是啦，即系我系好难理解点解啲人可以完全唔理解佢，然后走去跳。如果你对件嘢完全唔理解，然后完全冇任何意见，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因为我哋好多嘢我都唔知道，亦都唔会对佢有咩意见。既然你对人哋嘅信用卡个运作方式咁多意见，你系咪应该要理解一下人哋点样做噶啦？即系我真系唔知咩人可以咁捻黐根走去屌呢啲嘢。上次我都讲过晒啦，不过呢个礼拜就唔再重复啦。即系因为阿井上讲嘅又同我讲咩一 Q 模样啊， 一样啊。 因为即系任何一个有少少常识嘅正常人，知道呢个模式嘅人都应该会有同样嘅疑问、同样嘅讲法噶嘛。即系， 但问题就系、是，妖好多人纯粹做咩搵人搵交嘈啫嘛，即系叫做咩？难得有睇报道，跟住咧就成啲发大炎上，跟住屌我成日讲我9000多次噶啦，流人你血嘅正义感系最捻过瘾噶嘛，屌人唔使自己付出，屌冇成本可以玩嘢，一闹人哋显得自己有正义，屌佢老母！ 我觉得系应该有啲咩 KOL 心声之嘅嘢断章取义，然后走去煽风点火嘅。 咁嗱，咁呢单嘢其实都系另一单嘢咧，都系咁类似情况嘅。咁啊林元慧咁就唔使讲啦，大家认识边个噶啦。咁佢就喺个 X 度讲话 其实好典型发言就话，其实话啲人唔关心政治，咁而家好多日本人，好多外国人嚟，非法外国人嚟日本，咁机卡嘢嗰啲咁嘅嘢叫投票咁样啦。咁本来就好普通。 即系一开始我仲以为咧系一啲好右翼嘅讲法，因为咁样讲外国人啊如何，因为有啲真系几激进下噶嘛。但话喂吓，佢纯粹就话喂，你哋要多啲留意下日本国内啊如何。 啲 学 咩？ 我觉得呢啲系政论嚟嘅，全部都系。 嗱，好简单就系取缔不良外国人啦。喂，啲外国留学生用日本钱。好嘅，奇怪，大佬，喂，外国留学生都用外国人钱噶，要日本钱嘅，日本人嘅钱用翻日本人嗰度噶嘛，跟住叫投票，咁好正常啦，啲好典型嘅，跟住有啲啊好有名，系几有名嗰条叫津田大介，好有名嘅啲典型啊呢个左交就话右翼思想反住 K 卡嘢反外国人，甚至有啲傻閪仲话咩？喂，咁破落美国外国人咧咪反佢啊？跟住啲人今日有人驳佢黐紧线啊！破落美唔，而家佢而家反啲不良外国人，破落美就系在日，佢住咗三世噶啦，破落美。即系有啲人就喺度成啲炒，即系嗰间就典型左交到无限上纲，就话咩？你反不良外国人，你反外嗰啲喺香日本搞事外国人，又等于反咗所有外国人，嗰种心嗰啲咁嘅口吻啊！结果就大言上嘈冤巴闭。 先唔讲喺我眼中左同右本来就系一种选择嚟嘅啫，即系无论你支唔支持都好啦，其实都系你观点嚟嘅啫嘛，即系等于我哋英国呢边仲严重好捻多啦，即系虽然系你搞到暴动系另一回事啦， 美国咪咁，而家美国法， 即系你只要唔系去到咁嘅地步，你有你言论自由，你有你支持嘅，即系你可以支持加税，咁你冇理由去支持就去话，喂你支持加税啊如何？你想压死百姓啊如何？咁一顶顶咁啊冇咁压落去啊嘛，黐筋嘅大佬。 咪咩？美国咪咁样咯，而家美国全国暴动，其实就系咁样啫嘛，就系、是、无限上纲啫嘛。你反非法移民，变咗咩？反外国人，将所有外国人驱逐晒出嚟，咁嗰啲咁嘥咗啫嘛，屌佢閪，同一道理。依就同一道理嚟嘅啫，咁結果咧就嘈冤巴閉，咁啲林元啲同伴朋友啊，嚟話阿徐方偉咪支持佢啊，話阿徐方偉好妙啊，就話我而家唔怕我而家講啦，我喜歡林元偉，我而家告白啦， 趁亂告白多過支持喎、啊，大佬呢啲叫 係咯，幾似徐方大姐嘅風格啦，咁呢單嘢就總之就係莫名其妙嘅，即係本周莫名其妙，即係本周特別都莫名其妙嚴重事件。板窗花事件有一样嘢啦，就系正正地讲正常说话又严上，林慧讲正常说话都被严上。呢、这个世界上咩？你讲正常，你讲常识话系会俾人严重嘅黐紧线。 顺便讲俾啲懒人听啦，呢、这个世界有样嘢叫左翼排外嘅，系不过算啦，唔同唔同。 即系唔讲，即系太过正。 会咁样去走去烧林元慧嘅人，佢嘅政治智慧即系多极有限咯。我只能讲，不过算啦。 即系再讲，即系有一个依再讲，佢就变咗我啲早十几廿年前，我啲曾经嘅参加过所谓叫做本土运动嘅人嘅老鬼呢个啲不堪回首回忆，咁我费事再讲啦。 我本来唔想车埋落去，不过你讲咗， 冇车啦，再车啦，再车会俾人话我啫。而家仲边人咩叫本土运动啊？而家靓仔咩倒扣200分咁嘅嘢，戆鸠嘢讲起嚟，我都丢解咁老土嘅嘢。 唔紧要啦， 而家仲讲。好啦，到咗差唔多噶，咁就希望下季唔会有咁鬼多古灵精怪发生啦，同埋冇咁多无谓严重事件啦。 你想呢个世界冇咁多智障都几困难嘅事嚟噶。 走去咯，蠢閪通街都系好难讲，好难解，杀咗几多个啊？好， 算啦， 咁就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